一张没后悔的模样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。 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，应有尽有。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-1964-2139。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，无需指标，无需等待。轻松拥有奥迪座驾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历时10年精心打造，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，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，以最低的价格、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。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。 终于盼来了，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，本周六全程联动，金融购车2年零息19800，轿车开回家。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，电话366-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，新规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。办法明确，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，销售农副产品、日常生活用品，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，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。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的规定，从事无需取得许可或办理注册登记的经营活动，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部署推进央企深化改革、降低杠杆工作，促进企业提质增效。会议指出，央企是国民经济的骨干，在国企改革中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。当前要抓住央企效益转降回升的有利时机，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，做好降低央企负债率工作，包括建立严格的分行业负债率警戒线管控制度，建立多渠道降低企业债务的机制，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、法治化债转股，督促已签订的框架协议抓紧落实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强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

怎么说呢，很有韵味的一句话哈，爱你不是两三天，不是两三年，而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伍佰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你感兴趣的产品啊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呢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了。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，是亨利·贝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呢有三瓶，是三种不同的口味，京东价格在1080块钱一套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，仅售699块钱一套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呢，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。在北京啊，每年口腔呢有4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呢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，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，只有45块钱一张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以及逛商城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那么也欢迎所有听众啊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啊，来自伍佰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。

首歌来自韩红的《那片海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昨天呀，在房山发生了2.8级地震，震源深度0千米，哇，房山的人民有没有被惊到啊？在8月28号的23:05，在北京房山区发生2.8级地震，震源深度0千米。另据北京市地震局消息啊，经技术复核，这是一次塌陷震动事件，俗称非天然地震。地震按成因一般分构成地震、火山地震、塌陷地震、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。其中由人类生产生活引发的地震事件呢，称非天然地震，震源深度在地表附近，专业地震速报用0公里表达。天然地震是指板块运动、断裂、错动等引发的震动事件。哇哦，非天然地震，你有安心吗？好了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啊，同时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让我们来世再重来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，不再分开，不再分开。

Yeah.